啦，又要繼續跟我的同顏同學同窗呢個阿 Bettina 咧傾偈啦。咁啊，琴日咧就好吊癮喎，好多朋友話 係咩？ 係啦，講到即係呢個劇院裏面啦，有咁多嗰啲 講完，大家會唔會唔入場睇戲？有冇講下？好大罪名咁樣。 咁都唔會嘅，聽到我哋節目嘅聽眾咧都好大膽嘅。咁同埋不過睇戲或者即係唔好話淨係睇舞台劇啦，就算你去戲院，其實好多時都會有種陰森嘅感覺㗎。有時又唔知道會唔會後面有人拍你啊咁樣。 係 有啲人又唔係好夠膽坐。 戲院都好多傳聞嘅， 係嘛？ 係啊， 東城戲院啦。你有冇去過東城戲院咧？ 我應該冇，係啦。 未去過。 但係我知喺邊。 嚇。係 啦，我知喺邊。 羅克道。 係啦，羅克道。 咁啊，即係呢啲傳聞好多啦。咁你話關於即係劇院咧，咁就真係要聽你講下啦。咁上次你就話講到咧最吊癮嗰 part 咧，就話即係突然間感覺到啊，即係上面係咪消防站？防火閘就準備好像有些嘢咁樣，跟住你個頭就自己自動落咗上去啦。 係， 跟住點咧？ 跟住咧，應該咁講啦。我諗有啲朋友咧就係直情即可能啲觀眾或者聽眾啦嚇，覺得咧就係要你見到個實體咧。咁因為好多嗰啲恐怖電影都係拍曬成個人咁，因為揾個演員嚟扮嘛，係咪？咁但係喺我嘅經驗裏邊咧，其實咧呢啲都唔係最消耗體力同埋。恐懼的，因為最恐懼就是你見不到個影像，但係佢不停傳輸一些很恐怖的説話或者係 message 啦，即係一啲信息咧去你個腦度，其實佢已經同你溝通緊嘅。咁我於是喺嗰段時間，我身體咧會有啲咩改變咧？我會好似大部分啲人話齋啦，尾龍骨嗰度涼上啦，係啦，咁啊 有啲寒風喎， 係啦，即係有啲人會 feel 到風啦，我就係會急降體温急降嘅。咁我上次都講咗啦，我著曬其實夏天做戲，咁你又咁多火咁大嘅大光燈，其實應該係好熱嘅。再加上雖然我唔喺跳舞，但係我一身都呢一個嘅，即係嗰啲燈唔係燈芯絨，同再加絨褸。係啦，再加冷裙，即係嗰啲咁樣嘅裝扮啦， 就冇理由會。係 啦，咁啊，應該唔會凍嘅，應該只會熱嘅啫，係啦。咁就係咧，我咧就係手腳冰冷啦，但係又冇呢個汗啦，咁所以身邊嘅同事咧就覺得好奇怪嘅，你又唔使跳舞，做咩出汗啊咁樣啦？咁特別係我化妝過啦，我要補妝啊咁樣啦，咁好緊張。咁但係其實咧，我坐喺側邊等場咧個時間好多嘅，咁所以我就要坐喺嗰個話嗰個防火閘下邊就擺曬啲凳，咁啊諗住招呼下嗰啲等場好耐嘅演員，即係有個地方唞，咁又唔好周圍行，咁你又唔記得出場嘛。咁啊，出邊就跳緊舞啦，係咪？好熱鬧啦，係咪？咁我喺度我就感覺到咩咧？就不停有好似一把聲音啊，就當一把聲音啦，喺你個腦裏邊就話佢會跌落嚟，要有人死，即係類似一路有種咁哇寒添，即係有種咁樣嘅 message 係咁輸入你個腦嗰度咧，咁你就會覺得好奇怪啦。你好明顯側邊係冇人，因為全部人出曬去啊嘛，係咪先？得自己登場啫。咁啊側邊啲工作人員就行嚟行去攞下道具啊，預備下一場嗰啲換景啊，咁即係冇咩人喺我身邊嘅，我啲凳都好急㗎，咁我坐喺度，但係就不停有人。如是者不停咁，好似催眠咁喺你個腦裏邊咧。今晚要人死。今晚要人死。 咁恐怖。 今晚要人死。咁我就個心寒住出嚟啦。咁我就知道心思不妙嘅。咁首先咧，我就感覺到咧就係，咦，好唔係幾好喎？坐呢個位好似危機喎，係咪先？有啲咩會冧落嚟？要死咁大鑊咁樣。咁我就當然行開咧，就唔坐喺度啦。咁當然啲後台嘅負責。呢一個嘅出入場嘅嗰位同事就梗係唔喜歡我行開啦，係咪？咁但係我就我坐咗好耐，我企下啦咁樣，咁細細聲咁講。咁但係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套好舊好舊嘅荷里活電影咧《十戒》。其中有一幕咧，嗰時候黑白片啦。其中有一幕咧就係話，魔鬼要殺曬嗰個以色列嗰啲初生嬰兒啊。佢個電影裏邊咧有一幕咧就係嗰啲。個助咒啊，好似一個黑嘅，即係你當好似乾冰咁樣咧，你咪會有一陣霧咁樣嘅，然後就喺嗰個城裏邊一路咁樣滲出嚟咧。咁跟住嗰個陣霧經過嘅嗰啲屋嘅初生嬰兒啊，全部被嗰日就死亡啦，咁樣咁啊，突然間死亡，除非你喺嘅門口就畫咗個交叉咁啊，即係你聽住先啊，呢個係個聖經故事嚟嘅。咁但係我嗰晚或者我嗰段嘅幾日。其實 along 嗰個 show 裏邊咧，每一日咧，我坐喺嗰個位置定時定點，我都會收到呢個信息。然後呢個信息係越嚟越強烈。 每一日啊， 每一日。咁去到有一日咧，我好記得噶，就嚟我哋都已經係尾嗰個禮拜，就嚟都已經closing 噶啦，即係已經做曬咁多場噶啦，因為我哋都做幾廿場。咁咧我就望住喺嗰個景嘅後邊咧，因為嗰個劇場好深嘅，後邊個景深好深嘅。雖然我哋就唔係用曬後邊，因為後邊可以推啲好大景啊咁樣，咁啊想象下嗰個咩劇院啦。咁但係我就喺後邊，因為後邊係全黑嘅。但喺我嘅視像裏邊咧，嗱唔係喺其他人嘅眼睛會見到。咁我咁嗰個信息就喺度入腦啦，不停有人咁同你講啦，今晚有人死，今晚有人死，我要命，我要命，俾條命。咁驚啊！大佬，即係咪我咧？咁係咪不停喺度入啦？咁但係你冇對象噶嘛？因為你唔係見到一個實體，即係一個鬼樣嘅東西。 即係所謂不祥預兆。 係啦，不祥預兆冇錯啦。咁我不停喺度中，咁我就已經係凍到咧，人哋摸我隻手咧係冰啊！咁我就 keep 住飲熱水，但係冇用嘅，你只會好急嘅啫，要去廁所。咁但係咧，去到某一兩三晚咧 ，keep 住我其實咧都會見到幕後邊咧係有呢種咧。 波浪形 黑色的霧呢由一個位置一直滲出來、其他人是看不到的，但在我的視像裡面即不是乾冰來的， 不是特效啦， 是的，不是特效來的，只是它將那個影像和那個訊息不停在我的眼裡面和我的腦裡面不停地重複， 很神奇、 然後一直湧出來、當然好彩的就是好彩我們沒有大事件發生、但是其實那段時間咧，係真係有不少的演員，譬如真係會有啲頻密啲嘅受傷啦，例如即係可能上上落落樓梯又會介親啊，幕後嘅工作人員又會有啲嘢唔知點解會跌落嚟又揼下咬柴，咁你會覺得好普通啫咁樣，但係喺我嘅心裏邊咧，我覺得係危機嚟嘅，只會越嚟越嚴重，即係希望唔會發生啦。咁我咧做咩咧？我就好自然地咧，就係唔想嗰陣霧咧湧出嚟咯。咁於是咧，我就好消耗，即係我講嘅消耗體力咧，就係我調翻轉頭用個意志咧，你唔好亂嚟啊嗱，你唔好亂嚟啊嚇，你唔好亂嚟啊。 好似神魔大。 係啦，咁我就好似腦鉗咁樣，即係電波回應咁啦。咁其實好攰咯。因為我望住嗰個黑暗嘅，好似一個黑洞嘅地方，然後佢又湧住咁出嚟，咁我又湧翻去翻去，咁佢又湧住出嚟，咁好似一個。戰鬥狀態，咁好有趣咧，就係如是者好啦，咁個 show 就完咗啦。咁我之前都講過啦，因為大個咗，我知道其實我講俾其他人聽，人哋未必會信啦，亦都會嚇親我身邊嘅人啦，身邊人亦都睇到又感受唔到，又更加唔會收到呢個 message 咯。但我點樣可以印證嗰件事係真實嘅咧？就去到慶功嗰一晚，我記得係卡拉 OK 嚟嘅，咁啊好擾攘啊，大家哇好開心啊，飲到咁咩咩啦。咁其中一位男演員咧。就好凝重咁樣就走埋，咁我就搭住我膊頭，咁就講咗一句，佢話Bettina，你係咪成個 show 咧都覺得有啲唔妥？係 啊， 係啦，咁我就望住佢，都冇咩，都順利啦，冇咩唔妥啫。 佢可能見到你的樣好凝重， 佢話：咁你講真話啦，其實我 feel 到㗎。咁跟住我話。咁我就望一望佢啦，咦？似乎應該大家都有啲類似嘅靈力或者咁嘅嘢。 佢你之前有冇同佢透露過你係有呢方面嘅？冇嘅， 冇 講。 之後我哋交咗心，我就再講佢經歷過啲乜嘢啦。咁原來佢嘅呢一種嘅感應都超級強嘅。 佢仲可以 喺佢身上邊發生過一件幾嚴重嘅事，最後要去到大嶼山寶蓮寺揾住持幫手嘅。咁我可以分享佢嗰個經歷俾你聽。咁點解就係我喺呢一次事件上面，我哋交通咗一個咁樣嘅，原來大家都有呢種感覺。 佢仲 feel 到你係同路人。 係啦，佢 feel 到我係同路人，同埋佢知道發生咩事。咁佢就話翻俾我，咁佢當下我哋就坐埋喺個角落，就即係懶係拿住啲嘢飲，就懶係慶功咁就傾下物偈咁樣。咁原來咧，佢話俾我聽咧，其實咧開咗 show 一個禮拜度咧，佢就話佢都收到呢個 message。但咁我就話俾佢聽，我見到嗰陣霧啦，嗰陣煙啦。咁因為我同佢就唔同場次出嘅，我出嗰啲咧好正常啊，佢出嗰啲啊全部跳舞啊、歌唱啊咁樣嘅。咁佢就話我咧佢個經驗就好唔同。佢就話每一晚哇，去到嗰個鐘數，即係我見到嗰陣霧湧出嚟嗰個鐘數咧，佢都收到呢個 message。但去到我話好嚴重啦，我要最尾嗰幾日好似打大佬咁啊！我同佢講，我直情打大佬啦，大佬啊，好攰啊！咁咧，佢就話佢見到我面青，同埋印堂發黑，但係佢見到我作戰， 所以他知道很清楚知道呢我是一定是 feel 到的，大家同路人。他说他在做什么呢？他就在台面跳緊舞的时候呢，他就说最尾那几场呢，正正我打大佬那几天呢，他说每一次去到那一场的时候呢，他跳完那个 movement， 即是他跳完那个 step 的动作转身的时候，他说有一晚呢，他就个手踭就撞到隔离那个同他一起跳舞那个人。咁你咩轉完圈，咁你會遇翻嗰條友噶嘛？即係我轉圈咁好開心咁樣跳，跳完之後咧，佢話我望下佢冇嘢啊嘛，我冇撞到你咁硬啊嘛咁樣。因為咧開始嘅時候咧，佢就覺得佢咧係我撞爆咗佢眼角，佢流血。跟住佢話咧，我跳完幾個 step， 因為我哋會 changing partner， 即我哋會換舞伴噶嘛，咁同埋大遺棄咁，你而家跳完之後會撞翻嗰條友噶啦，係咪先？咁佢話咧，第一晚咧，即係我打大佬開始嘅時候咧。他在台面發生什麼事呢？就是同一個時段他見到台上的人呢撞到那個人，即是他撞到那個人，他以為他撞傷了他了，他見到他爆光，他就很害怕，哇做什麼事，有沒有那麼硬啊，這樣。但那個人呢又沒有事的，照跳舞的，照笑笑口跳舞的，但當他轉身回來的時候呢，他是七孔流血的。 但因為其實你就算撞到人咧，都唔會流血， 係槍流血，係啦， 所以話淤曬啊咁樣。 係啦，同埋嗰人係如是者繼續跳嘅。咁但係每一晚咧，嗰個人轉過嚟個樣咧，就再勁啲啦。每一晚咧又再勁啲。咁我好肯定咧，第一晚撞到佢先，因為大家跟住又散，跟住又換衫、搶裝，又跳另外啲舞噶啦嘛，所以未必撞翻同一個演員嘅。咁佢就話：死啦！我都未得閒同佢講啊嘛，係咪撞到你好硬嘅喎？你冇嘢啊嘛咁啊。咁啊，但係咧第二日可能就係嘴角，跟住就係眼。跟住咧就係披頭咁樣一個血淋淋嘅樣子見到佢，咁佢就知道，咁一係就我賴嘢，一係就佢賴嘢。咁於是咧，佢話到佢休息嘅時候望翻個演員咧，一定係唔係真係流血啦，係喺佢好似我咁樣，我嘅視像就見到嗰啲暗湧啦。佢嘅視像就喺佢嘅眼中咧，見到有幾個演員咧係七孔流血嘅。咁即係話咧喺佢嘅認知裏邊咧。某一種惡勢力已經揀了對象了，即已經揀了邊個，好像你話齋，可能平常人就話時運低，咁就已經揀了邊幾個。咁如是者嗰幾嗰個禮拜咧，佢話係嘅，嗰個人係有血汪之災嘅。例如我哋無啦啦， 即係流血嗰啲人， 係啦，就係嗰啲戒親啊，無啦啦唔知點解行過，即係明明包住咗個個都唔會戒到嘅，就係嗰條友就戒親啦，見血嘅。咁但係當然唔係嗰種咁樣嘅嚴重地嗰種七孔啦，大佬啊，即係你 L 咗先會嘅啫，或者你真係好嚴重嘅意外先會發生啦。咁但係喺佢嘅咁亦都因為。呢一件事件，我哋就交流咗好多嘅過往嘅一啲經歷，咁大家就明白咗，哦，原來大家都有呢種嘅經歷嘅。咁當然我往後時間唔多同呢一位朋友，咁但係佢仍然喺個圈裏邊係活躍啦。咁希望佢都啊呢位仁兄就冇事啦，係啦。 咁啊，但係即係你話 但我哋戰鬥得好辛苦咯。 誇張到好似《Phantom of Opera》有個成個水晶燈跌落嚟咁啊，梗係唔會係咁誇張啦。 好彩冇咁樣嘅情況。 係啦，但係 呢位男士話俾我聽咧，其實因為我哋最後嗰個禮拜啊嘛，佢係驚到要走咗去大嶼山，係啦，就揾住持咧就求咗幾個平安符，咁然後咧佢就用 佢信佛嘅， 佢信佛嘅係啦。因為他經歷了一些事情，最後都是個住持幫他搞定了的。他就去那裡就求了幾個類似鎖匙扣的東西，就送了給那幾個，即是他在他視像裡面出了事的那幾位朋友， 即當一些好像 當 good show 禮物，我們有會送 good show 禮物給朋友的， 我會送 的，我們有時候會送一些小禮物，喂大家 good show 啊，即是演出成功啊，當小禮物這樣。他就說因為他太擔心了，亦都唔知道可以點，咁佢就將呢件事咧就話咗俾住持聽，咁住持就話：咁似乎呢幾個人即係可能喺我哋平時就話真係時運低啦，即係可能佢呢排都可能會遇到一啲危險啊，或者損傷啊，無妄之災啊，咁就係因為有一啲靈體要騷擾佢哋咯，係啦。 嗱，咁我最想問一樣嘢啦，如果你睇翻魅影歌星啦， 係， 咁入邊講到即係。其實他本身是 有人死了的嘛，即係個靈體本身係喺依個劇院嗰度冤魂不息，咁佢就會好多小動作啊，去即係騷擾好多人啊。其實你在呢個劇院有冇聽過任何 即死傷嘅事件或者係冤死啊一啲咁嘅即係 我哋就冇，不過或者咁講啦，其實即使去到譬如我哋而家傳統藝術，我哋講粵曲咁樣，咁其實大戲裏邊譬如好多戲曲啦，咁樣好多戲班啊，其實佢哋都好著重拜台啊，一啲祭祀嘅儀式啊，咁然後等大家嗰個演出會成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做好多呢啲嘅拜祭啊，去祭祖啊， 但係即係死傷事件係冇嘅。 冇嘅，我冇聽過。不過有個前輩亦都分享話我聽，因為其實舞台都係啲好黑暗，好多三尖八角，係啦，又偏滿啲啦，咁係會吸引呢啲咁樣嘅能嘅靈體，會好喜歡喺嗰啲地方度匿埋啊、住居啊、住腳啊咁，因為唔係成日都係光殘殘嘅地方，咁都係屬於陰暗嘅，咁所以都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嘅朋友喜歡在那裡聚集咯， 聚集咗。因為你剛才講到話嗰個信息咧，話俾聽有人死，其實可能佢只不過嚇嚇你，即係佢未至於靈體嘅力量， 或者佢嗰個力量未去到攞到條命咯。即係我諗我當然唔係話我哋做咗啲乜嘢啦，只不過係我哋真係收到一個咁嘅消息，即係我收到咁嘅信息，然後另外一位朋友原來喺個台面裏邊，佢自己個視像都話大家都見唔到㗎咁樣喎，咁佢話所以我明白你講咩咯，即係佢就同我明白你講咩啊 ，Bettina， 你喺後台打大佬啊嘛，我喺前台打大佬啊，大佬咁樣，咁即係佢都話哇好攰啊，即係因為其實好消耗我哋嘅。嘅能量咯，因為佢都抗衡緊啊嘛， 咁所以我兩個要 係咯，咁估唔到即係我以為我自己多心，我諗多咗，但我估唔到隔咗成即係喺嗰個禮拜完結咗嘅時候，竟然有一位咁嘅朋友就話俾我聽，其實原來我個唔係諗多咗，原來真係有一個咁樣嘅力量，一個好黑暗，仲要係唔好嘅，即係佢唔係嚟捣蛋，即係佢唔係好似我幼稚園嗰啲嚟同我玩下，即係。大家捣蛋鬼嚟嘅啫，大家笑一下嘅啫，我中意嚟玩整蠱你，即係佢唔係喎，大佬，佢真係有惡意嘅，但係真係用惡意呢個詞啊，係啦，惡靈咯，係啦。不過佢嗰個表達嘅方法好唔一樣咯。 但係頭先你講嗰位朋友嗰個演員啦，咁佢有冇再同你講翻憶述翻佢曾經喺劇院裏面或者任何一個啦，唔一定係嗰個啦。 佢就冇同我講劇院嘅嘢㗎，佢講咗一次點解佢會去找師傅，係啦，揾住持咧咁樣，咁佢就講娓娓道來佢曾經一段幾恐怖嘅經歷嘅，咁 哇，我又嚟了啊！即係呢個唔係劇院㗎啦， 唔係劇院嘅，係啦，咁啊佢咧就同佢個 ex 啦，即係前嘅女朋友咧就住一啲村屋嘅地方嘅，咁都僻靜嘅，咁咧附近咧係有一啲山墳嘅。咁當然啦，佢中意幽靜嘅環境咁啊，咁佢兩小就口子咁啊住一間石屋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因為嗱，咁我同佢都係同行啦，我哋都會好即係比較夜歸啊咁樣啦。咁佢女朋友話做正常翻工咁樣嘅，咁所以就好早會翻到屋企噶嘛。咁但係佢話咧有一段時間咧，佢話我已經搬離咗個地方噶啦。咁但係都即係話俾我聽點解佢會去咗大嶼山揾住處，咁佢先至可以搞掂咗上次嗰件事。咁所以今次遇到同一啲咁嘅問題，佢就會求即係住處去俾個方法去搞掂啦咁樣。咁佢講咗嗰件事俾我，我覺得真係幾震撼嘅。咁佢就話。曾經咧，即係佢話佢每晚同呢位前度女友一齊瞓覺啦，咁兩小口咁好甜蜜噶嘛，係咪？但係到有某一個鐘數嘅時候咧，佢隔離嗰個女仔咧就會醒，但係咧 即係女友就會醒， 係啦，女友就會醒，或者有啲好特別嘅舉動咧，同埋甚至乎佢把聲咧會唔係佢女朋友嘅，咁就係俾另外一個。就上靈身靈體就上咗身，最恐怖嘅咧就係話佢開始唔覺嘅，因為其實佢因為原來佢同我一樣啦，由細到大都好多好高度敏感，個天線就開得勁得滯咁，所以佢成日都有啲咁嘅經歷嘅。佢估唔到咧，原來係佢有一次咧，佢直情係嗰個女仔啦，即係佢話嗰個女仔上佢身嗰個咧都係個女仔嚟嘅。咁其實咧嗰個女仔咧就係同佢女朋友差唔多年紀。但係就撞咗喺後山， 佢點知咧？ 因為嗰個女仔直情坐咗同佢對話咯。 哦，就話我係邊個邊個。 係啦，我係邊個邊個，我好喜歡你，我想嫁俾你。 我而家就係撞咗喺後山。 係啦，你去探下我。咁佢話咧，咁就直情表達到咧，就係話，你個女仔，你個朋友好快就唔喺度㗎啦。係啦，我會代替佢㗎。所以咧，我真係好愛你㗎。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咁。 你同你女朋友一定有好多親密嘅接觸噶嘛。咁佢就話俾佢聽啦，其實咧邊日邊月邊日啦，邊上幾個禮拜啦，或者上個月咧，其實你交歡嗰個咧， 啊，好恐怖！ 唔係你女朋友嚟嘅，係我嚟噶。佢係咪你咪好得好開心啊？咁樣你咪好喜歡啊？咁樣佢話你咪好 enjoy 啊？咁樣啦。咁當然佢就係即係毛管都扯曬之餘咧，佢就知道大劑啦。因為咧佢發覺原來佢所謂嘅女朋友咧越嚟越少時間喺陽，但係俾呢個女仔入侵嘅時間咧越嚟越長。咁甚至乎咧唔開始係佢女朋友瞓著嘅時間，嗰個女仔先至上到佢身。而係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個女仔即係可能譬如佢女朋友唔識煮嗰啲嘢食㗎，但個女仔識煮喎。即清醒入夜黃昏，即係話佢唔係淨係入夜，個女仔冇意識瞓著咗。我哋話潛意識即係好薄弱嘅時候，我哋個意識好薄弱啦。潛意識開始強嘅時候咧，先俾靈體入侵。而係佢開始咧，發覺嗰個女仔咧會煮一啲佢以前個女朋友冇煮過嘅嘢啦，講一啲佢哋冇發生過嘅嘢啦，唔係嗰個人咯，同埋連把聲都變埋。 即係佢上畫咗啦，已經係咪？ 係啦，咁即係話佢嗰個真正嘅在世嘅女仔咧，越嚟越喺陽 間 嘅時間越嚟越少，被侵佔嘅時間越嚟越多。咁好大鑊嘅其實係，因為你趕佢唔走啦，同埋咧佢發覺咧，咁佢就點算啦？咁當然啦，即係好驚同呢個女孩子交歡啦，咪咁啊？當然就唔達成佢嘅要求啦。同埋咧，突然間佢女朋友淫賤咗好多啦，即係唔知點解啦，就好需要咁樣啦。 咁你講真，你瞓喺佢隔離都唔夠膽。 係啦，冇錯冇錯。咁於是咧，佢就即係哇死啊大禍啦！即係做定唔做咧咁樣？咁當然就不停咁推搪佢啦。同埋咧，佢話咧，佢開始譬如覺得呢個女仔仲係清醒嘅，咁啊瞓覺啦。咁佢自己咧就漏夜咧。就 keep 住其實唔瞓，咁然後就醒，咁然後就發覺咧佢女朋友咧，多咗好多傷痕， 哇！ 喺個身上邊多咗好多傷痕，係啦，嗰種自殘咧，同埋嗰種灰啊，即係好似骨灰咁樣咧，你會有種顏色噶嘛，係啦，同埋咧佢話試過咧佢瞓下啦，即係佢保持清醒。咁個女仔會好撩佢啊，撩動佢啊，希望即係大家有啲交歡啊咁樣啦。咁咧，但係你發覺你擰過去咧，佢好清楚地見到，即係好似佢之前話喺個舞台度見到嗰人嚟血流披面嘅，佢見到嗰個女仔個樣已經係變咗 第二個樣 啦。第二個樣啦。咁後屘佢 樣都變埋啊！ 樣都變埋，係啦，喺佢嘅視像裏邊咧，佢真係見到個女仔啦。係啦，咁於是咧佢就談判咯。 我想問下一樣嘢，佢有冇真係夠膽去後山望下有冇呢個墳，有啲相？ 佢後屘有去過， 後屘有去， 係，咁就知道咗個女仔嘅年紀啦。 真係嗰個樣嚟嘅？ 佢就冇 exactly 話係定唔係，咁但係好容易就 figure out 到，即係後邊山即係又唔係好多個墳啦，咁但係即係差唔多年紀嘅， 估到邊個墳， 估到係邊個，係啦。咁但係就寒啦，大佬啊，即係咁點咧？咁樣咁，於是咧，即係佢無計可施，亦都係佢喺人生裏邊經歷過最近距離，同埋嗰人已經開口對話啦嘛，同埋佢惡意啦，即係因為佢覺得你唔接受我，你琴晚咁樣對我，你拒絕我同我親熱咁樣，咁佢第二日就已經話到俾你聽，你琴晚點點點點點，你琴晚咧係咪咁？你咧連佢嘅諗法佢都好透徹，咁即係話咧，佢諗嘅嘢，即係好似我哋話咧，腦電波咧，佢收到，點解佢唔到？ 佢瞓得著都好嘢喎，其實俾我都瞓唔著。 佢就話佢一定係瞓唔冧啦，同埋佢好驚佢會做傻事咯， 或者對你不利咧。 係啦，佢會想可能佢會佢又因為佢表達到佢真係好中意佢，佢要嫁俾佢，佢又知道佢唔會傷害佢自己，但佢一定會傷害個女仔。個肉身係佢女朋友噶嘛，因為咁所以佢已經見到係啦，咁所以佢話好驚半夜佢會唔會攞把刀插死咗我自己個女朋友，然後就用呢個機會轉世投胎上咗去咧咁樣。咁佢後邊佢話佢試過好多晚同佢坐喺度談判，講咗好耐講話即係由勸喻啊，友善地對待啊，又氹啊，又西啊，又哎啊咁樣咧。咁但係個女仔都係唔願意離開嘅。所以最後他就 即係佢無計可施咯。咁於是佢就因為輾轉，即係佢朋友就話俾佢聽，話似乎呢個都係真係惡靈嚟嘅喎，仲要係好怨女咁樣咧，係啦。咁唔知道個女仔其實點解？因為第一你見到個墳啫，你唔知道個女仔個離開嘅原因係乜嘢，或者點解佢要咁黐纏你？佢睇中你啲乜嘢？即係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樣咁點解會有呢個緣分？緣上咗勾上咗咧，咁原來咧同佢嗰個女朋友咧做咗啲嘢係有關嘅， 後屘知 嘅。係啦， 咁個女仔咩關係咧？我翻嚟講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吊下大家人先，好，呢個休息一陣先，中場休息。好好好